喂，又翻嚟啦！第七集第二节啊，我哋嘅血案解封啊，继续有我荣少， 喂仙人， 喂阿伯， 系啦，今集咧就讲呢个咧邪教害人。咁好啦，上一节咧我哋讲嗰啲咧好特，即系好特殊嘅教派啦，系啦，叫做婆罗教啦。咁今节咧我哋就要讲一讲咧喺九十年代咧，圣洁一成嘅一个圣洁一时嘅一个教派。首先答啲。落牛先，冬天场你讲得非常好，系《鹿鼎记》嘅红教主， 系我哋记错咗，我哋记错咗，同埋阿坡有讲嘅，笑傲江湖、日月神教、三司老神院系啱嘅，红教主嗰啲都 睇得太多嘅， 系啦，一太乱晒啦，其实系啊，嗰啲其实佢嗰啲剧情咧，你可以捞乱嚟到摆咧，其实都得 嘅，都似嘅， 都似 嘅，系啦，好啦，咁跟住讲一讲咧，呢一个咧就系九十年代最出名嘅叫青龙教， 系 好啦，一讲起青龙教嘅话咧，就一定去一去咧 第七张图啦，系啦。哇！呢、這个就好似系家暴嚟噶 喎。青龙教咧，其中一个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搵到好多钱。 嗯， 系啦。咁我就怀疑咧，头先我哋所讲嗰个阿赞明咧，可能有某部分嘅嘢咧系 抄嘅， 抄青龙教 嘅。 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好明显啦。呢、這个少女啦，就喺一个家暴入边啦，咁啊做紧呢个性交易啦，系啦。咁我翻翻嚟先。系唔该你，好啦，咁青龙教咧就由毛云龙嘅创立嘅，咁佢总部咧就设于呢个长沙环道，咁其实呢个教派 咧， 唔系啊，深水埗嗰边啊，唔系呢边，系啦，咁咧佢就喺呢个九六年九月咧25号咧就俾警方咧捣破咗，但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呢个青龙教咧，由九十年代头到九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尾 都搵紧钱， 一路咧。都系不停咁死灰复燃，死灰复燃，死灰复燃咁样嘅，不停咁咧冚完又有，佢就唔止一个师尊嘅，佢有好多个师尊嘅。咁之后咧，我哋会讲一个好出名嘅师尊嘅。好啦，咁我哋鼓吹咧呢个男女嘅交欢修炼嘅法身咧，嚟赎罪嘅。好啦，咁你嗱好简单啦，你话赎罪咧，咁赎罪你都有个。数话有个我哋叫做客观嘅数字噶，唔系你有赎罪就赎罪，咁我赎罪啦，咁我万万博嘅都赎罪啦，系咪先？咁佢咧就咁讲嘅，佢话咧将个浴金奉献俾个教坛，奉献到几多为止咧，洗清你嘅罪业咧，就大概咧要咧帮个教坛咧赚到咧嗱有数字，495万，系495万。咁咧就可以洗清罪业咧，将来就可以上天堂享受永生极乐。 哇！收几多钱一次啊，大佬有排做咁样。 咁如果做400几万做到会点咧？ 唔系啦，四即系你要400蚊要过万过咩？ 所以 过万次、啊，大佬。 所以呢啲 400几万嘛，400蚊一次都过万次。 所以呢啲教派咧，就唔系我哋呢咁清醒嘅人咧信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又有通胀，即系如果我哋读少经济学，你都知道，喂，师尊啊，咁条数即系点计啊？我话你三年之后有通胀，又有利息，又即系呢啲物价嗰啲嘢计噶嘛？你话呢个数字，咁其实经济系会成日改变噶嘛，有周期噶嘛，系咪先？你用同经济挂钩，咁就同你个教派个神系基本上系唔抵。 唔系啊 ，Elba， 我第一样嘢我唔系咁呢啲嘢， 系 我同个教主讲。我做到残未揾到， 反晒皮啊嘛！ 做到我到死都 系咯， 大佬 哇，大佬， 即系我唔系唔信你，但我冇能力啊，大佬，我今年已经可能28岁啦，我唔够时间做啊！ 一百咩一万几次，你400蚊次都要万几次，大佬 系啊，咁真系唔得了，系咪唔得掂？咁好啦，佢哋咧就佢哋专门咧就哄骗一啲咧无知嘅少女啦，献身去洗清罪业嘅。 唉，点解冇咁多无知少女揾我？ 我因为你唔够，你唔够劲咯，系啊，你唔系师尊咯， 系啊，我都越玩越大兜 嘅，大兜啫，人哋嗰啲系大，你嗰啲系即系弹数高啊嘛， 得你继续。 嗱，咁佢实际咧就操控啲少女去卖淫赚钱嘅，咁好啦，佢哋全盛时期咧嘅每名女教徒咧就每个月咧就赚成4-5万嘅浴金嘅，4-5万啦，咁浴金啦，咁保守估计。佢哋当日咧讲紧，可能同一时间帮佢哋搵钱嘅女教徒咧，系几十个， 系 讲系四，可能40-50个咁样嘅。所以佢哋咧就每一个月嘅收入咧就有几百万。 嗯， 系啦。咁好啦，咁好啦，咁啊讲翻阿毛云龙嘅背景啦，咁样，佢原本咧就系都系一个市井之徒嚟嘅。 系， 咁佢就唉啲背景太似啦。佢啊曾经咧都系做呢个运输工人啦。咁啊曾经咧就犯下啲。 诈骗啊、偷窃呢啲案件咧，就俾人拉过嘅。咁、 嗯、 但系呢个人咧就好有女人缘，系、 嗯、 啦，就睇中啲无知少女， 系 缺乏呢个关爱， 嗯、 缺乏呢个咧关心，咁、 嗯、 咧就空虚寂寞，嗯、就好需要人关心，就乘虚而入咧、 嗯， 就创立咗青龙教，咁就令到啲好多少女咧就为佢哋咧 卖命啦。卖身啦， 卖身啦，卖身啦，或者卖淫啦，咁样系啦。咁我哋个教派咧，佢哋就唔系普通一个教派咁样存在嘅，佢哋咧就会系用一个啊去咗第二幅 图先， 第八先，系继续好先。嗱，呢一个咧就系当日佢哋嗰个破获咗个教堂，其实前面嗰两个咧 系警察嘅， 唔好以为佢哋系嗰啲 教派里边啲人。 咁你见咧佢嘅坛咧，其实同一般嘅道教嘅坛咧都系设施嚟嘅，当然啦，呢啲咁嘅教派咧，佢哋通常咧就会揾啲正常嘅教派嘅嘢咧，就抄到嚟自己度嘅，跟住就永远都会将个教义咧就不停咁扭曲，就对自己有利，甚至乎将个教义扭曲到咧系违反咗伦理，违反咗呢、這个我哋嘅社会嘅一啲规则 观念啊、 规范啊，甚至乎违反法例嘅。好，再下一张图啊， 零九系唔该， 系啦。咁呢啲就當然啦， 拉咗 啦，拉啦。 嗯， 最恐怖嘅地方就係拉完又拉，拉完又拉，拉完又拉，永遠都有喎。 係、 啊，好，再下一張圖啊。嗱，又去第二度又拉過啦，咁不停咁拉。再下一張圖啊，又倒破咗又拉咗。 嗯， 但到幾時先至叫做少啲咧？我諗係講緊係2003-2004年之後咧、就真係開始沉寂啦、 就即係呢個教派就嚇沉寂咗。 嗰陣時一周刊啊、東周刊乜 成日報嘅， 成日報嘅， 係啊。 總之成日都整頭條嗰翻嚟先。 嗯， 仲有我聽聞話阿仙人都有啲 friend 話咩传教啊嘛，系嘛，搞跟住嗰时传教嗰啲嘢。 唔系嗰个我啫，你唔好 成日， 你唔好成日屈啊，先人都系。 OK。 咁样噶，我啲朋友啦，咁当日都系年少气盛啦，讲嘅系成20年前， 有帮衬嘅。 咁其实我都后生啦嗰时，我啲 friend 就讲咧，话上去啲假报度帮衬呢啲咁嘅 服务啦， 性服务啦吓。咁你正常性服务咁啊，做完嗰个过程咪完咯。 嗯。 但系估唔到喺嗰度咧，嗰位女。即系嗰位女士咧，就向我个朋友传教。 嗯， 咁传教都唔该，仲要传青龙教啊？话系嗱，你唔好乱咁乜乜乜啊！我哋会咒死你噶，我哋会点样点样噶？我哋会帮助你乜乜系咁样、啊。 嗯， 咁变咗咧，其实嗰一样嘢对于一啲叫做呢啲少女嚟讲咧，系入晒嗰、那个 入晒血啦， 血啊， 入 晒系，即系啊，佢真系好嘢喎，咁都可以令到人信噶。 嗯。咁如果你缺乏咗关心，而有人关心你，我谂就唔难入嘅。 有咩关心你？唔会叫我做鸡噶嘛，大佬。 咁佢、 就话要赎罪，所以你要，所以你要牺牲，某一啲嘢嚟到赎罪。其实所有教咧都有少少呢个倾向嘅。 佢有几次嘅倒破咧，俾人哋系点样做咧？ 嗯， 就唔系传紧教嗰啲女仔咧，就去俾人督灰，唔系嘅，即系唔系去督佢出嚟嘅，系有个女仔。28岁嘅，就同个男仔识咗啦，跟住个男仔咧就即系同佢拍拖啦，叫做啊，咁个男仔就话自己冇钱，又话要揸人钱，乜乜乜，就叫个女仔还债，结果就将呢个女仔就掹咗去马栏度逼佢接客，而有两个青龙教嘅，即系叫做有啲地位嘅人咧，不停咁喺度熬佢或者禁锢佢啦，洗佢脑啦，跟住个女仔乘机逃走出嚟之后就报警，就咁样系初头系咁样揭发出嚟，系啦，咁当然后来咧，佢哋就唔系咁样去运作啦。后来咧，呢个青龙教佢哋咧就以一个运输公司 嘅名义 去存在。咁就作掩饰。咁首先咧，嗱，听住个程序咯。嗱 ，Albert， 如果你有兴趣研究呢啲嘢咧，真系学嘢。佢哋就唔系咧一开始话叫啲女翻嚟 ，no， 系先招揽啲男职员翻嚟。咁睇下边个把口好啲啊，或者边个识得氹人啊，或者边个点样点样咧，就跟住对佢哋晓以大义。咁就唔使呢班人咧去做任何嘢嘅。总之呢班人就负责咧就去揾或识啲女士，跟住先至咧再吸纳啲女信徒嚟买淫。咁跟住当然啦，买翻嚟嘅。即系卖人翻嚟嘅 钱啦， 钱咧 系 咁啊，当然系 啦， 即系啦，即系会俾啲俾佢嗰个教派嘅 高层啦，攞晒啦， 我真系着数啊，拆数又唔使拆，你又无私奉献，唔系嗰个女仔走啊啱嘅，佢28岁，几时先做够490万？ 系啊， 残都未得啦，系咪先？ 但佢哋咧就唔系话我所讲全部攞晒嘅，听闻好似每一次做都俾咗几廿蚊佢哋嘅， 哦，即系搭车都要钱噶， 好似三。 30定50，我唔记得咗几多啦。总之系几廿蚊，即系总之系好唔合理嘅成件事情。咁、好啦，咁有文咧，有传闻咧就话咧，有个叫的士招嘅人咧、都系呢个青龙教师传嚟嘅。 呢、這个劲， 呢、這个劲啊！ 的士招出名啊！ 呢、這个我哋系咪 几多十亿身家？又话几多房人？六房人？ 30几亿系嘛？如果计翻依家市值， 又唔知几多百个的士牌嘅？ 150个。 系啊，好恐怖，真系好厉害啊！不过佢就收尾， 不过应该就唔系因为做青龙教而揾翻嚟。 我真系唔知， 系因为你其实计条数，你都知道应该揾唔到呢个数嘅。 佢有投资嘅， 系啦，佢有投资或者系佢仲有另外一啲嘅门路揾翻嚟嘅，应该就。因为你帮我计计条数，其实都揾唔到咁多。 因为系点解会话呢个名字出嚟咧？的士招咧，就是、因为警察就话想揾佢，去帮助调查、协助调查青龙教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已经过身啦。 系咁又打呢、這个争产案嘅， 系跟住先揭发出嚟嘅啫。好啦，因为下我哋嚟紧再讲嗰单案咧，就比较血腥少少，所以我就早啲去开咗呢单案先。 开个头先系咪？ 头先我哋讲嗰两单案咧，都系啲邪教去害人，其实就不如唔好讲邪教啦，佢就透过一啲教派嘅所谓嘅攞一啲断章取义，佢呢啲系一啲手段嚟嘅，实际上佢哋。就为咗操控人，先至去做啲咁嘅嘢嘅。咁而家嚟紧呢一个咧，其实话就话邪教害人，实际上系一间骗案嚟嘅。好啦，其实头先都系骗案啦吓、好啦，我哋去一去 0201 先。 系 啦，呢单又出名啦。 呢单嘢记仲有印象啊。 系啦，就系发生喺1998年嘅德福。花园啦嘅五尸命案嘅，咁、但系问题呢一、這个五尸命案咧，大家如果有当年有睇报纸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好长嘅过程嚟噶，佢、就唔系话发现咗个案件就知道发生咩事，其实警察系 酝酿咗好耐， 系啦，警察系透过好长嘅时间，去做调查，跟住慢慢抽丝剥茧，慢慢先知道原来。个内情系有咁多嘅， 系 咁样，好翻翻嚟先啦。好啦，咁咧呢单案件咧发生嘅时候咧，其实首先要讲咧就系、有一个人做一个起点先嘅，嗰、个人咧就叫做李玉辉。咁李玉辉咧就系、一个内地人嚟嘅，佢就喺潮汕嗰边啦，就系、呢个经营呢、个都系啲。都是开发廊的。是啊，咁样都唔见。但问题呢个人呢就佢就唔甘心于即係基本上做一啲呢啲工作，佢就好想发达嘅。但发达你都要正途㗎，咁佢就即係知道呢帮人睇风水睇命理睇长相 好发。 咁发呢喺国内呢当年九几年都唔算最发。佢就以大师嘅名义呢就落嚟香港呢就透过佢啲屋企人啦嘅帮助，即係一啲朋友帮助。就嚟香港咧，就帮人睇风水啦。系啦，其实风水佬风水系咪真系咁好做咧？ 哇！你有嗰啲咩啊？你有客路啊？即系有一两单零嘅， 信晒你嘅，信晒你嘅话，其实成副身家可以压上嚟噶嘛。 但有啲我真系见有啲人咧吓，我真系迷多人迷信，有啲人真系摆个 阵之后， 有啲搵好多钱， 真系好，真系好。 不过人最近都死咗，喺50几岁死咗，但系佢嗰。佢摆咗之后嗰十几年真係年年搵好多钱。 但会唔会咁样呢先人，我自己有个睇法，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咁讲啦。我觉得劲嘅师傅即係靓嘅师傅呢，佢未必收你好多钱。 係呀、 反而佢觉得同你有冇缘，同埋你系咩个心术正嘅人。我成日都讲呢，如果你心术正或者你本身个人你系好对于呢个世界上嘅嘢你諗住系好慈悲或者你对人系会有帮助嘅话呢，其实 佢好愿意帮你嘅。 好运会行埋嚟嘅。系啦。但你唔系喎，成日都諗埋晒啲麻烦嘢，作间饭科搞搞阵呢，其实即系好人都俾你吓走啦。 系呀，同埋嗰啲师傅通常系会叫你呢，你搵到返嚟呢要你俾返出去嘅。要做多啲善事，唔好尽。即系你揾到翻嚟，你要攞到翻嚟，要交翻啲出去，唔好立晒咯。 系啦，回馈翻俾个社会啦。好，我哋去第二幅图啊。 0202系。 系啦，咁当时发生咧，就喺呢一个 私 咗啦。因为呢层楼咧，而家仲喺度，即系人哋都有放埋紧嘅。我哋就心存呢、這个，即系我哋搞啲厚德啦，即系。 放埋冇用。 系啊，系啦，阵间阿仙人会有啲时间会讲一讲呢个单位啲嘢嘅。系啦，私咗低层一个单位啦，咁样嘅。好，跟住再去下一张图啊。 0203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户主咧嘅人去调查啦，因为当日系好多条唔同嘅线索咧就分布咗出去嘅。好，继续去啊。 零四啦， 系啦，呢、這、一个纸系佢嘅，佢就飞埋呢幅相，下一张先吓，零五啦，下一张，下一张，系啦。嗱，当然咧系佢哋个尸体发现嘅时候咧，已经系几日之后嘅事啦。讲紧系，所以咧其实当日系七月份啦，虽然间屋系有开冷气，但其实已经好臭噶啦，已经 系啊，你咁多条， 系啊，因为五个啊嘛， 你佢唔臭都得，你加个冷气可以开到负七十七度就得咯， 系啊系啊， 负十七就得，零下十七度就得啦， 系啦，即系好似停尸间咁冻啊，系啊，好，翻翻嚟先。咁好啦，呢件事咧造成咗五名嘅即系死者啦。咁、佢案发嘅时间咧就系、呢个九八年嘅七月廿一号。咁其实咧系去到二十三号先发现咗呢单案嘅。咁、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眨下眼咧又九钟啦。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血档解封。